活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又到周五了，3月9号，进入三月份啊，是很多行业、很多公司啊特别忙碌的一个月份，甚至有些公司说了，全年我们挣多少钱，全年公司业绩好不好，就看三月份、四月份这场仗打不打得赢了啊。当然这是很多公司销售的一些压力，但还有一些公司会在年初的时候呢进行去年规划的落地和实施，同样啊也是压力山大。那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挑战啊，一些突发的情况怎么来应对呢？很多人都在找寻怎么在艰难的时刻挑战自己获得胜利，怎么才能够抵御挫折和极端的压力，同时还获得健康的身心状态，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那按照惯例呢，每个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啊都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那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或许就能够给各位朋友找到这些力量和方法。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三个人合写的，他们分别是临床大夫、企业家，还有一名战斗英雄啊，他是美国海豹突击队的成员，后来呢还读了这个心理学、行为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啊。这样三个人在一起能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来呢？书名叫做《逆境成长》。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后浪出版的编辑曹可。曹可你好。 嘉乐好。很高兴能与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今天的这本书。 其实我们一般在周五的时候还是比较悠闲的来介绍书，因为读书是件很私人的事情嘛。但是今天呢，我好像一下就打了鸡血似的哈，跟大家来这么慷慨激昂的一顿开场白。逆境成长，其实不打点鸡血，有的时候我们在绝处很难逢生。那这本书的作者刚才说了啊，三个不同的这种职业啊，不同的经历。首先我们也请曹可来介绍一下，他们三个人都是何许人也，有过什么样特殊的不同非凡的经历。 本书的三个作者呢，第一个是小乔治·埃弗里，他主要介绍了他的父亲老乔治的一生。他的父亲是在那个大萧条时期在美国扎根的，那个时候没有水也没有电，他的父亲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学业，然后最终还那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还参加了这个二战是吧？ 对，他还参加了战争，然后目睹了一些生离死别，最后他进入了一家公司，然后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间患了比较严重的传染病，然后他就忍痛这个辞去了自己的这个财务执行官的职务，最后照顾自己那个日渐虚弱的妻子，然后最终就是实现了一个圆满的一生。 这是这个作者叫小乔治·埃弗里，他是现代压力管理的创立人， 也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等等啊一些机构的这个顾问，同时呢还是一所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在这个书里呢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心理行为的角度啊来讲怎么在逆境当中成长，也举了他父亲的刚才您说的这个经历啊。好，再来看第二个作者，第二个作者叫道格拉斯 A 斯特劳斯，名字很有意思，他是组织管理及组织心理学的博士啊。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主要介绍了他女儿的故事。他女儿在上大学之后就选择了自杀，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就陷入了一段非常非常忧虑的这样一段日子里边。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决定成立一个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基金会，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抑郁症和自杀的这些问题，然后预防青少年自杀，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和家庭。 嗯，就是他们都是自己或家人在逆境当中啊成长，以及在逆境当中获得了新生的一个代表。 对， 那接下来他可能是从死神当中逃脱出来的。那么他是原海豹突击队队员麦克马克，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位作者。 嗯，他主要是分享了他的战友的经历。他是因为目睹了很多这种经历，也跟他本人密切相关。然后在这本书中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莫奇马丁，加里伯内利和吉恩泰森等，然后他们都有各自面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仔细的谈他们的问题。 嗯，那这第三位作者呢，他其实在书里就分享了大量的这个战斗英雄的故事啊，也包括一些这二战当中著名的这个领导人物，比如说丘吉尔啊，当然也谈到了孙子兵法。 对， 他就负责这个战争这一块啊，怎么在逆境当中求生啊，怎么处理逆境当中这个队友战友的这个生离死别的问题啊。那整个这本书到底要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怎么才能逆境成长？他们总结了五大要素，听起来像心灵鸡汤啊，而且这汤还挺浓，但是我们仔细看看，它其实每一个背后都有很多的真实的案例以及成功的人士。来，我们说说这五大要素分别是什么。 五大要素分别是积极型乐观主义，果断的行动力，道德罗盘，顽强不屈和人际支持。 嗯，我们分解一下。 嗯， 积极型乐观主义讲的是什么呢？ 积极型乐观主义就是说，首先要相信自己， 嗯， 而且要相信在自己的努力下事情会变好。 嗯， 一方面是一个自信，另一方面就是拿出那个行动力来。 嗯，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吧。书里讲了一个马丁的故事，他当时呢就是在越战期间，为了营救两名美国的战俘，他和所在的这个队友都是海豹突击队的成员，他们进行秘密侦查，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书里有没有看到他队友没有救出来或者是怎样哈、啊？但是看到的是他和他的战友在去营救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不测。 对， 嗯，哎，请曹可简单说说这事儿。 就是本来按照计划，他们是要在那天晚上从那个飞机上跳下来， 直升飞机跳到海里， 然后海里面会有一艘潜艇来接应他们。 嗯，像大片啊。 对，然后那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天气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然后风特别大，浪也特别急。这个时候潜艇那边呢就取消了这个任务，但是飞机那边没有取消，他们就在风特别大浪特别急的情况下从飞机上跳下来了。 而且就是那个飞机把他们投到海上的时候啊，好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就是飞行员以为这个高度和速度是合乎那个标准的，但实际上远比他们估计的要更恶劣一点这个条件。 嗯， 然后他们跳下去之后就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主角马丁他的上司就当场就摔死了，然后他的队友也都受伤了。 嗯， 然后马丁虽然自己也受了一点伤，但是不影响他行动。然后他呢就解救了还生还的队友，然后把他上司的尸体那个妥善的保管起来，然后在这个茫茫的黑夜和这个刺骨的海水中等待救援。然后当时是因为属于一种失联的状态， 然后他也想方设法的与这个美军方面取得了联系，最终在那个第二天就被就获得了营救。 嗯，他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如果要用无线电联系的话，很可能就会被越南方面监听到。 对， 但是他没办法了，他还是要联系一下哈。 对，他应该就是，这也是咱们这个书的一个特色，他不会把这种就是咱们观众可能有点好奇但是跟主题关系又不特别大的东西特别展开的细说，这也可能是、嗯、也可能是军事秘密，我不是特别清楚 啊。对 对，他就是虽然有这样一个不利因素，他还是取得了联系。 嗯，那么其实我们能听出来，他就是一个拯救自己和队友的故事，是吧？最终获得了成功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那作者把这个案例举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用它来证明要有积极性的乐观主义精神呢？ 就是可能一些人，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在遇到了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他可能会懵，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不知所措。 嗯， 但是马丁就当机立断，他就是觉得自己能够克服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并且解救自己的战友，然后最后大家都逃出来，他有这样一个信念，然后并且也这样做了。 嗯， 然后这个就符合咱们说的第一条，这个积极型乐观主义，他就是具有这个积极型乐观主义，很典型。 嗯，其实马丁的故事在后面还有、嗯、并没有结束。他回到美国之后呢，他就回到正规的这个生活，常规的生活当中哈、啊。那但是有一天，82年的有一天，他呢在一个海滨路上骑行，与对面过来的自行车相撞，他的脊柱受伤，四肢瘫痪，余生都要在轮椅当中度过。也就是说他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身体上的这个大碍，结果呢在和平时期结果被车给撞了，在轮椅上啊坐着。但是呢他后面做了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们请曹克来说说。他拿到了一个艺术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啊，而且还成为一名画家。此外呢他还在社区事务当中给别人提供帮助。 对，就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很快的就站了起来。就是从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意志消沉的这么一个现象或者是阶段，他很快就能就是重整旗鼓，然后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彩一点。 对，他有一句原话，他说我要教给你们的是如何在一场生死格斗中成为胜利者，你们会被刺中，会流血，但牢记一点，你和对手之间不是你死就是他亡。这是一种啊，这个所谓的军事人员哈、啊，在面对逆境的时候的一种心态。他把生活给他造成的这种挫折，或者是说战斗当中所造成的这种伤亡哈、啊嗯、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 对，他们就还是可能面对的这些困境比我们要更那个一点。 对，但是呢在体育界呢又是另外一种啊想法了、 嗯、 就是他们会接受失败，会把失败看成礼物，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我认为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乔丹他说在我的篮球生涯中投球不进的有9000多次，打输的比赛将近300场，有26次我被寄予重望，接到了决定胜负的制胜球，可是我却没有投中，生活让我一次又一次的遭受失败，这就是我能够成功的原因。你看就是和战斗不一样，战斗的话你这次失败你可能就没了。 对， 但是我们生活不是每一次都是像战斗一样要面临牺牲、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正视失败的话呢，恰恰它会让你得到成功的这个能力。所以其实乐观主义的积极心态不仅仅只有刚才所谈到的一种或者是两种方式，还有很多种体现的方式哈，包括下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乐观主义心态当中的一种，叫做在危机中展现积极的乐观主义。 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就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展现这个，就是克服这个危机然后展现出自己的乐观主义呢？我们这边举的例子就是安奈罗·卡耐基的例子。 卡耐基， 对， 卡耐基不是心灵鸡汤作者啊，他其实是一位企业家哈、啊。 嗯，他是一位企业家。 对。 很有名，他是美国这个钢铁大亨。 对，当时是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 是。 然后当时钢材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磅不到1美分，然后折合到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值的话，就是一斤钢材不到1分钱，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显然就是每天这个钢材的价格都在不断的创下新低，不是一个投资钢材的好时候。但是卡耐基呢就看到了啊，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这个钢材的价格如此之低，它其实是一个机会。但是一般人不会这样做，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然后他就理性而大胆的把他那些钱都投到了这个钢材里边。然后开始做很多那个建设，然后生产很多钢材，给那个后来的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是就是那个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他自己的这个钢铁企业也变成了一个垂直一体化的帝国。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说，危机当中也包含着危险和机会两层的意思。那么就看你在危机当中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巴菲特也说过嘛，是吧？相类似的观点嘛，哈，别人疯狂我就要谨慎，是吧？别人这个谨慎的时候，我反而更大胆一些。 对。 当然这个不是简单的那么理解，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人他的这个成功恰恰呢也是因为他敢做或者敢冒你不敢冒的风险啊。 对。 这个作者都把他们列在这个积极型的乐观主义，就是说乐观主义应当是一种信念，但是在不同的职业或者说不同的场景和具体的事件当中，它应该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对。 所以我们的逆境成长也不是说有一种模式， 对， 多种相结合。其实作者还谈到了另外的四大要素，包括刚才所谈到的果断的行动力，还有就是要用道德忠诚正直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去指引你的决定，以及你要有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有很多人际方面的支持。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和我们的这个积极乐观主义精神特别相匹配的，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也决定着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叫做自证预言，自我证明的预言。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书里写了两个人打高尔夫球，他们站在这个高处的发球区俯瞰160码外的标准杆的三杆洞，在发球区和果岭之间呢有一个池塘，有一位高尔夫球手从包里掏了一个旧一点的高尔夫球来，那第二位球手就问他，你干嘛呢？他说，我用个旧球，万一打到水里了呢？然后他就开始击球，没错，果然打到水里了。而第二位球手呢把球安全地打到了果岭上，然后他们就往果岭走，第二位球手就问他，你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打到水里了？那位球手说，知道啊，那一下我没打好。第二位球手说，不是，你之所以打到水里是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打到水里的准备，你有打到水里的心理预期，那我准备发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池塘，我眼里看到的就是果岭。哎，这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忽略失败，忽略风险，只看成功，还是我们就要做好这个釜底抽薪的准备啊，绝地反击的准备呢？ 自证预言它其实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心理预期，就是自己的对这个结果的一个预计，会影响到你实际上这个行为的这个发挥的这个水平。你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失败，你做的时候可能会做的就差一点，就在不自觉的时候做的就差一点，然后最后呀果然失败了，然后这个之前说自己会失败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成了一种预言。然后联合一下我们那个生活中哈，就比如说求职的时候，比如说你投了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心仪但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档次的一个公司，然后你在准备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就是恰好简历过了，但是我面试肯定过不了，然后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用心的去准备，然后就是你不用心的准备，这个造成了你最后真的没有被录上，然后你真的没被录上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我之前就知道我肯定录不上了，然后这样就是一个， 你看我之前就知道吧，你非要我来是不是 对， 在那个心理学当中好像有一种说法叫做限制型思维啊，限制型观念，就是他会自己给自己设限制， 自我设限，对， 哎，对，我看我不是那块料，这个我肯定考不好，那个肯定做不好等等哈， 对，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既然你去了，你就要以全身心的这个行为和态度去投入，你不要考虑就是我可能干不好这个事儿，要么你就别去干， 对，就是一开始的这个信念很重要， 就是你选择要做这个事儿了，你就要百分百的相信自己一定能成， 对，就是相信自己，然后付出百分百的努力，然后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成。 当然也不是说不要估计这个失败的风险，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理性的估计也是没有错误的， 对， 但是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行动要不遗余力的 对，就跟我们打仗一样是吧， 对， 你规划你得规划好，万一我有战斗性减员该怎么办，是吧，但是你上战场的时候你不能想，我拼刺刀的时候不能想，哎呀他那么身强力壮我是不是打不过，那就完了， 对， 作者这边呢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写一本书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又有案例还有理论分析还有一些数据分析，你看啊，在那个书里谈到有一个几十年前做的实验，就是研究者把那个诊断得了惊恐障碍的人员分为两组，惊恐障碍啊，要求他们两组呢都去测试呼吸含有二氧化碳的空气，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啊足以引发惊恐的发作。那么 A 组就被告诉说你们可以呼救啊，打电话呼救，一旦拨通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马上降低，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惊恐发作的可能性。而 B 组呢就没有这个选项。不出所料， A 组被试人中只有 20% 的人惊恐发作，而 B 组的被试发病率达到了 20%，达到的 80%， 就是说 A 组的人告诉他了啊，你们要是觉得特别怕了，那么你就赶快打电话，一打电话一通马上这浓度就降低，就不会发作了。 B 组呢根本就没跟他们说，但是有趣的是呢，其实 A 组的人不管打没打那个电话，其实都没有说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都没有降低，就是打电话和没打电话是一个样，人骗你的啊！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那这组被试人为呢自己没在呼吸二氧化碳，实际上呢他们呼进的二氧化碳含量与 B 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阻止惊恐发作的是他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拨号呼救，就是在客观条件一样的前提下， 对，就是这个心理预期就是不光体现在一些比如说这些求职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这种事件上面，还体现在一些生理方面， 对，真的就是身心是统一的吗， 身心是统一的 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潜能有多大，就是在逆境当中你能够发挥出超你自己的能力， 对，就是这个还是不好估计的，有些东西， 我不知道，就是你身为女性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有一种母性是吧，她的那种爆发真的有的时候是超出很多人她自己平时的想象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突然找不着了啊，虚惊一场的话，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有那么强的爆发力啊，穿着高跟鞋可能哈跑好远好远，不然你有没有听到过身边的女性有过这样的， 就是前几年可能就是好像看到新闻有报道过一个案例，应该是这个孩子要从楼上掉下来了 啊， 然后他妈妈可能隔了一条街或者多远的距离，然后看到孩子要跳下来了，然后以一个他从来没有，对，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速度，然后跳就是冲到了楼下面接住了那个孩子，然后正常的话绝对不可能， 是吧， 对， 创造了他的个人记录， 对， 所以确实是，就是不管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说做实验啊，还是说理论的研究，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有这个积极的乐观主义心态，往往就能够创造奇迹。书里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些要素啊，影响我们的这个逆境成长当中的表现，比如说行动力啊，行动力。其实说到这个行动力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在减轻挫折的痛苦，还能帮助你啊回复回弹，以及促进你的进一步的成长。我们可以以书里的几个著名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说丘吉尔好不好？ 好。就是二战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就之前电影也演过，就是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 嗯，是。 然后 去年 当时丘吉尔就是下令让伤兵后撤，让那个健康的士兵先撤退，这个是违反了那个国际惯例的。国际惯例呢，从那个人道主义考虑，会让伤兵先走。 嗯。 然后，但是丘吉尔说，这样如果让伤兵先走的话，我们这个有生力量就会遭到了很大的削减，所以他就决定让健康的士兵先走。 嗯。 那个伤兵可能就在此过程中就存在一些伤亡。 嗯。 然后，但后来那个反攻的时候，他这个有生力量就显示出来了他那个优势了。 嗯。 然后也为就后来二战胜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嗯，其实这里面谈到的这个行动力前提就是首先要果断。 嗯， 要果断是吧。嗯，其实二战当中呢，就是我跟大家念一段这里面的一个故事啊，也是跟这个丘吉尔有关的。就是1940年的时候，希特勒的德国军队开始侵略法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德军当时有136个师，盟军法国、英国、比利时加一块只有126个师，但是呢比德军大概多1000辆坦克。当时法国军队啊乱作一团，5月14号的时候就开始撤退，但战争还没有结束啊。5月15号法国总理雷诺就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电话，说了一句著名的台词：我们败了，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了。但是丘吉尔就鼓励他说，战争才刚开始啊。但是法国直到5月25号才真正开始反击，那时候已经太迟了。德国军队势如破竹，直抵法国的海岸线，盟军呢是固守北部地区，德军呢就乘势向北进发，打算消灭剩余的盟军。而这个时候丘吉尔命令英国军队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撤退。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很艰难决定，就是刚才曹可说的嘛，就是让受伤的士兵最后撤离。他的理由就是一定要让能战斗的士兵先回到英国，防止德国对英国发起攻击啊，他要保护英国本土啊。 嗯， 最终就是30多万的军队从敦刻尔克撤回了英国，第二天便投入了战斗啊。那么失败之后啊，法国啊换了一个这个总理，后面的事情怎么样的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如何更加的果断，敢于担当。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 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气较好，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外出请注意保湿补水。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逆境成长》，由后浪出版公司策划编辑。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曹可。曹可你好。 嗯，香露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谢谢曹可啊，编了一本非常能够给人正能量和打鸡血的书。那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怎么才能够在逆境当中成长，第二个要素就是作者认为要有果断的行动力，得果断。三个作者特别有意思啊，一个呢是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另外一个呢兼是心理专家，同时又是一家企业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个呢是前海豹突击队的成员。所以说的用大量的案例科学研究啊，包括一些这个心理学当中的统计等等，跟大家来介绍他们认为五个要素能够让您在逆境当中成长。上半段我们谈到了二战当中丘吉尔的一个抉择，就是先让能够战斗的士兵撤退，这也是为了保护英国本土啊。后面他还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就是军事失败之后，法国把雷诺换了，成立了维希政府。这个政府呢，向德国的希特勒示好，让法国海军舰队听命于德军。那这个时候，丘吉尔又做了一次特别艰难的抉择。1940年7月3号，在阿尔及利亚奥布兰市的开比尔港，英国战舰包围了法国舰队。丘吉尔让法国指挥官选择是交出船不与英国对抗，还是开到一个中立的港口，在那儿待到战争结束。法国指挥官坚持说，他们绝不会让德国人用他们的战舰打英国，但也不愿意遵从丘吉尔的要求。与此同时，与法国军官的保证背道而驰的是，维希政府向那个地方派驻了援军。结果丘吉尔命令向英国的盟军法国舰队发动攻击，1200多名法国水兵阵亡。据说啊，丘吉尔是哭着向下院下达通知的，因为刚刚吞咽过敦刻尔克撤退前失败的苦果，听到首相这一果决的行动，议员们为丘吉尔立即起立欢呼。最后英国团结一心，在悲剧的阴影下坚韧的抗敌啊。当然这个事儿可能国与国之间会有不同的理解哈，在战争史的研究上哈，但是从他本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这么做是需要付出绝大部分人所没有拥有的这个决心 对 和毅力。所以 作者把丘吉尔的这个故事放在一开始，来证明你的决定一定要果断，一定要果断。 嗯， 当然他还谈到了那个乔布斯的案例， 是，就是乔布斯之前是跟那个沃兹尼亚克一起成立了那个苹果公司，但是在大概是85年左右的时候，他因为这个理念和那些可能董事会什么的不太合，所以他就被迫离开了苹果公司。 但是准确说被开了。 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说的那么白，他其实就是被开了。 嗯， 然后但是从此呢他进入了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阶段。 嗯， 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很受挫，这种属于被大家嫌弃了。然后他反而是进入了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呢创立了那个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比较出名的就是那个首部 3D 立体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 嗯，是。所以这些杰出人物他们怎么面对逆境哈，也是给了我们一些学习的榜样吧。但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分析一下啊，为什么在逆境当中我们要迅速的做出抉择来，要马上的去行动。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它有助于帮你回弹，换句话说就是从逆境当中恢复。嗯，我们请曹可来介绍一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就是有一位精神病学家叫弗兰克·奥克伯格，他的早期观察表明，就是在受到创伤之后，这些病人他的那个病情被拖延的越久就越难痊愈。嗯，他的解释就是说，在遭受了一些创伤之后吧，人会形成一种保护性的创伤膜，就是防止外界的刺激再进来， 就他会把自己 隔绝起来，对， 做茧子一样包起来， 对， 别人进不去，他的伤也不会好。 对，他就是有点像冰箱一样，就是冻住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法再好了，而且因为外面有一层这个膜，然后他就越来越难突破自己，回到这个与这个外界有这样一个交流沟通啊，这种回到原来本来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嗯， 这里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战争的时候，很多老兵会患上那个创伤后应激障碍。 嗯， 就是不断的回想一些战争的画面和场景。 嗯， 然后因为遇到其他正常的人的话，也会把其他人假想为敌人。 嗯， 觉得对自己不安全。 嗯， 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离群所居，到一些森林或者是罕有人烟的地方居住。 嗯， 然后就是联系到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话，就是现在这个职场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 嗯， 然后有一部分就决定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先不干了。然后如果是这样决定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 嗯， 他们就很难再次鼓起勇气重新来到社会里再进一步的求职或者工作了。 刚才曹可有一句话很关键，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要说回家待一两天马上再复出也没什么问题。嗯，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遇到了这些挫折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一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做出这样一个反应。 对，真的啊，就是说你受到一个打击，如果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些新的行动展开的话， 嗯， 你就比较难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安慰别人也好，或者说给予自己一些正面的这暗示也好，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段。 对， 嗯，这是从心理的研究啊， 嗯， 给出的一个结论。那事实上呢，书里的这案例啊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够一一的介绍，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再来说第三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其实是从价值观信念的角度来说了，就是说你要有诚实正直忠诚和这个道德感，这些事情，这些积极的观念有的时候呢会给予你一些勇气，或者是有利于你做一些艰难的抉择。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故事，就是你在逆境当中你应该怎么来坚持下去。 这是在二战当中美国空军的一名战斗驾驶战斗机驾驶员，他的名字叫做昆汀。他1942年到1945年期间呢，在美国第九空军第391飞行队做一名机长，而且他还参与了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役。他后来说，他说在那场战斗当中生还的概率大概是 20%， 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是众多好友的牺牲，和他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战友不断的牺牲，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了。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伤感，在他写给自己妻子杰基的信中，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战争以及对忠诚和责任的态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杰基，两个小时了，我独自一人坐在帐篷里，想着你信中提出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又该怎么去做。我一直有意不告诉你我在这儿的生活，因为我想实情会让你难过。也许我这想法是错的，那我就现在改正吧。但我还是怀疑你是不是真能理解，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是没法理解的。我的身边充满了死亡，我目睹我的朋友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死去，比如起飞时发动机故障导致猛烈的爆炸，飞行员的遗体残存无几，无从埋葬。再比如飞机被高射炮射中，飞行员在炮弹当中击中而死，算是很幸运，但通常没那么幸运，飞行员都是在飞速旋转的飞机中被活活的烧死。你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景象。到目前为止，我恪尽一名军人的职守，我从未临阵退缩，不管高射炮弹如何密集，我依然向目标冲击，我为未来的梦想而活。但是身处死亡的丛林中，这个梦想也已奄奄一息。也许我能活到战争结束，回到巴吞鲁日，但我已经不是5月3号与你道别时的那个我了。经历了这些之后，没人能保持不变，我们都已经死过无数次了，我们会继续坚持，总有一天这些都会结束。我准备好了迎接任何的结局。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梦在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会弃了理想，谁人都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每周五呢，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今天说的是怎么在逆境当中成长，养成坚韧的人格。我们的这本书就叫做《逆境成长》。我们接着来说哈，在我们逆境当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果断的行动力？ 以及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引导我们的行为。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作者谈到的第三大要素，就是你要有你的信念啊，你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是忠诚、荣誉、正直，或者是其他的价值观。还举一个反面例子，反面例子就是以前一个非常有名的自行车赛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曹可来说说。 兰斯阿姆斯特朗，他是那个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他总共拿过七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 嗯， 他从小的这个经历也是比较不一般的，他是由他那个单亲的母亲养大的，然后从小就非常的贫困，他就是不断的努力训练，想要脱贫致富，跟他母亲过上一个就相对于优越一点的环境，然后就是以此那个为契机，他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自行车的这个水平，然后等到1993年左右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个百万美元的这么样一个大奖，然后终于脱贫致富了。然后后来就是从1996、1997年开始，他就是开始不断的参加这个环法自行车赛。在之前，他还得过一次癌症，就是非常艰苦的这么一个过程。结果等到1997年，对 他就治好了。 对，他是这个通过多次这个痛苦的化疗，最后获得了健康，也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人物。 就是当时癌细胞已经到脑和肺了， 全身 但是后面都治好了。 对， 就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 对，他就是通过不断的化疗最后治好了，然后他还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叫活得坚强，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形象非常健康正面的这么一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结果等到2012年的时候，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就是指控他使用了违禁药物。然后后来通过不断的彻查，发现他在七次，就是1996年开始，七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都是通过使用兴奋剂来得到的。然后就剥夺了他的七次头衔，七个头衔都被剥夺了。然后这个后来他还上了那个奥普拉温弗里的脱口秀，在那个脱口秀上承认了自己这供人不讳吧，属于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这些行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没有遵守这个一个道德和那个竞技精神。 对，他后来还辩解，他说他只是想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再来一遍他还会去用那些兴奋剂。 对，他就是 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其实说的也很现实，他说别人都在用， 是 只不过我们比较保守，没他们那么过分，所以说我们都没有被抓住。 就像前文那个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那个数据也是显示了，就是有当时有44位大联盟的棒球选手都因为违禁药物被禁赛，就是说可能在体育界这个违禁药物的使用还是比较泛滥的。然后他就是觉得其他人都在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呢？然后我用了才能让这个比赛更公平嘛，可能跟我 是我们都用了，然后我们再比水平，是不是？ 对，跟我水平都差不多的我们都一起用，大家又在那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他有这种感觉。 对， 那其实咱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这样是不对的。 就你们都拿钱，那我也拿钱呗。 对， 你都受贿，你都行贿，那我们都一样呗。 对，这个就是这个涉及那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破窗理论。就是当一个窗户被打破的时候，旁边的窗户它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被其他人打破。就是人有这样一个倾向，把一个原本坏的东西变得更糟糕。就是以他的这个竞技环境来讲。如果说其他人用了这个兴奋剂，他又不去制止，或者是向这个相关的部门检举，他反而同流合污的话，会让这个职业环境变得更糟糕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逆境。你想啊，他那个环境， 对， 就是滥用兴奋剂的一个环境，对不对？那如果他跟他们一起走，那就叫什么呢？这叫同流合污。 对。 但如果他是逆向而行的话，你想他的阻力和压力也不小，因为他就可能会失败，没有奖牌，没有奖金，而且名声也会 有所影响，对不对？ 对。 那在这个逆境当中，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标识去衡量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作者谈到的嘛，你要有正直、诚实、忠诚的这种道德观。 对。 如果你把这个拿出来的话，可能某些抉择就不那么艰难。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嗯。 但我们也不要嘲笑他，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是。 是吧？ 嗯。 所以，哎，但是看到这样的案例呢，会让我们更加的清醒。我们是有弱点的人，而且我们的身边的环境可能也并不那么的纯净。 对。 嗯。阿姆斯特朗这个例子确实也挺可怜的，后来就是被取消了，书里写的是七次， 对， 是吧？ 他还被终身禁赛了。 对，被取消七次环法的那个冠军的那个记录。 嗯 嗯， 也是很让人唏嘘的这个故事。 嗯，也是身边很多人嘛，在新闻里看到最后晚节不保嘛。 嗯， 不管是哪个圈子里的，也是让人挺遗憾的。 嗯。 好，那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我们还要来谈作者谈到的第五个要素，让你在逆境当中成长，就是要获得人际的支持。作者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1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波士顿举办那个马拉松赛嘛，那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选手和观众都在参赛和观赛，后来就发生了恐怖袭击。我还记得那天我们的节目还做了一次那个特别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发生了这种袭击该怎么自救和救人，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么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受伤的例子，他怎么康复的，我们请曹可简单的说说吧。 嗯，就是他当时是跟他的姐姐和姐夫去看他母亲比赛，然后就在快结束的时候，然后那个突然间一声爆炸，然后这个就感觉昏天黑地的，一切都比较那个。 等他醒来的时候，好像发现手好像还是腿啊， 就是醒来之后觉得好痛啊，然后发现自己的身附近全都是血，还有其他人的断肢。 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有那种濒死体验，好像看到了那个上帝啊，什么说我要带你走啊这种感觉。 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抓住了他的手，就是说就是要救助他，喊人来帮忙。 嗯， 然后他就一下子清醒过来了。 嗯， 就说我还不能死，我要再活下去。 嗯，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下班的一个医护人员，就是路过或者是就恰好在旁边看到了，然后就是对他施救了。然后后来他那个进到病房之后，就是接受治疗，知道他自己那个双腿必然被截肢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的母亲还有他的那个些朋友，然后还有他的学生，因为他的那个身份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的那些学生就是时不时的过来陪他，给他写信，然后鼓励他。 但是他说我不想亲近任何人，我把家人朋友学生通通拒之门外。 对， 一开始的时候。 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在这些人不断的这样一个不妥协吧，可以说就是他们虽然被这个女主角拒绝了，但是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向她伸出这种援手，要把她从这个痛苦和这个灾难中拉出来，然后她慢慢的就是挺过来了。 对，她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过程，她说后来我逐渐要意识到改变心态，与其痛不欲生，不如用幽默和自嘲来度过难关。她要下决心挺过来，他选择积极面对，对生活当中的小事感恩。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第一次站立却没有感到痛的时候， 嗯， 比如和孩子拥抱的时候，多想想你拥有的而不是你失去的。他说没错，我是没有腿了，但我还活着，以前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能做，只不过要换一个方式来做。 对， 哎，所以他后来也给自己啊明确了一些目标，他把目标列出来，然后呢已经完成了就打勾。比如说几个星期前我能够坐到地板上给学生们讲故事了，还有一个孩子坐在我的腿上。 嗯， 等等，他包括一些什么方法，开玩笑啊啊，然后就是包括不那么较真儿啊，这些通过幽默的方式来调节自己，康复自己。 最终的取得了还是不错的成绩啊。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别人帮他，他自己非常积极的在调整心态，配合别人。嗯，作者谈到的，一个人际互惠的五个基础，就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互相的帮助呢？是有五个基础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曹可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五个基础。 这五个基础分别是直接互惠、空间博弈、亲缘选择、间接互惠和群体选择。那直接互惠呢，就是投桃报李，就属于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我今天帮了你，你明天肯定会帮我。然后空间博弈呢，就是比如说同事啊、邻居啊这种，在一个特定的场所里边，比如说就是咱们上班的时候可能去那个电梯间，虽然是不认识的同事，他还会帮你按着那个电梯让你进来。然后这个亲缘选择就是我们的亲戚，就在我们刚才那个例子里，就是这个布兰诺克的母亲一直在鼓励他。然后间接互惠就是属于一种有一点单方面的，就是说对方是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以后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的这样一个人，我就会愿意帮助他。比方说是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啊，或者是比较有成就这种的。最后一个群体选择就是一个类似生物或者进化论的角度，能让咱们往大了说全人类都能获益的这样一个事情，我就会愿意做。比如说咱们案例中的那个护士，他就是他不光救助了这个布兰诺克一个人，肯定是救了很多人。他就是职业本能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大爱也好，他就是帮助了他们，让他们更有可能活下来。 这书里反正有很多的案例啊，最多的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最多的就是这个战争当中的案例啊，特别是海豹突击队的案例。你觉得对于一般的工作和生活有意义？肯定是有的。那具有普遍意义吗？ 就是这个案例，首先它肯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肯定有一个内核，就是这个内核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肯定是一致的。比如说马丁那个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上司出意外了，然后我们又面临着和我们平级的一些同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他一样站出来，带领团队中其他人克服困难，那这样最终我们也能从中获益，然后在职场中也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再有就是这些案例其实还是和那个道理是相互这个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马丁这个案例，他更侧重的描绘的是积极型乐观主义的想法是如何在他身上体现的，而不是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无线电是如何接通的这种的细节，他不会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而是一些就是跟咱们本书主题相关的东西，就是让他还是侧重让更多人获益的那些东西，他会展开讲一些。然后最终就是他们对咱们来说都是一种榜样，那榜样的力量一般他们都会做出一些比咱们能做出的事情更伟大一些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海豹突击队也是能克服一些特别难的人体极限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的一些榜样。 好，书里有海豹突击队，现实生活当中有蛟龙突击队，其实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榜样和案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推荐的书叫逆境成长。各位朋友午安，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谢谢曹可。 谢谢大家，谢谢香露。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冬。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